都是一次成长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诵读会，7月21日，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三副苦薯片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遇到奇人不轻慢，痛改前非变得快，是误伤其类秉性转。在临安城外30里地的石崖场，你要问村长是谁，没几人知道。要说起那二杆子李树林啊，那名字可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呢，要是我李树林跺三下脚，这石崖场就得抖三抖啊。虽然是句玩笑话吧，可见他影响力。当然了，他的恶迹那更是如雷贯耳，所以呢，小镇之上的人们呢都很怕他。有些大人直接用他的名字就吓唬小孩，比如说谁家孩子淘气耍皮去了，只要大人这么一喊李树林来了，保证那孩子马上止住哭声变得乖巧了。那么李树林长得呢也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，个儿不高，偏瘦，尖嘴猴腮的，只有一双眼睛啊贼精贼精的放着光。那么就这么个模样的人，怎么就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字号了呢？这还得从几年前的一个冬天说起。村里头啊，历年来那有那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在年中要举办官宴啊，宴会每年都设在村里边最豪华的醉仙楼酒店。说那一年的腊月22，宴会又如期举行了。就在村长欢天喜地的时候，李树林来。 你上这儿干啥来了？ 我怎么不能来？ 你看看，这全是镇上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头有脸的人啊！你待这儿合适吗？ 呵呵，我待这儿不合适。把老子钱还了，我就走。 啥还？还啥？ 钱？ 谁欠钱呢？ 谁欠你钱呢？我这这奇怪这个问题， 不认账是吧？前年泥石流冲垮我家三间房，县太老爷都说了，受灾家庭可到村里领取3000贯钱的补助，您给了吗？ 太不像话了，你以为朝廷的钱你想要就要啊？何况告诉你俩字儿，没钱。 没钱？ 没钱？ 没钱？ 没钱？ 哎，你们这些人在这大吃大喝的就有钱，不欠老子钱就没有啊？吃吃吃吧，我让你吃 我。 哎 呀，我的天哪！ 我让你吃， 打人了！ 我打人了，我打就是你，我。 哎呀，打人了！ 我说今天你可跑，你跑！ 哎、我告诉你，你就跑。我抡死你！ 你在你跑！ 哎，树林，住手！ 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不来，我不来，你小子反天了你！那个，这样，那村长啊，村长大人，您看您大人有大量，你说我弟弟这小子跟家喝多了，喝多了他过来撒酒疯了， 你 看不好意思啊， 谁喝多了？谁喝多了？ 说你喝多了，你过去。哎，你小子，你上这边，我推你推 你。哎， 我去你， 我 你还好家伙，你还打我， 我 这 我这哎呀！ 行啊， 哥我 你这个畜生， 哥我不是故意的， 你哥你都打， 不是 我不管你了， 不哥， 不是 得了， 我说 我哥走了， 那个。那啥， 没人再替你扛后边这线了， 不是那啥那个。那个可 有钱没有？赶紧别钱就完了、啊、 树林兄弟，那啥、啊、那啥、啊、别激动啊，这玩意儿你激动啥呀？这有话好好说，是吧？你这事儿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明天你这那啥上我这来一趟，这 你可记住啊！ 啊， 我可就在这村里住， 是 你也在这村里住， 可不是？ 你要敢糊弄我，反正。你也有数，我也有数啊！ 哎， 记住了吗？ 哎， 说话算数啊！ 算， 明儿我来找你。 哎，好嘞。 走了，我哥不是刚才让我打了一下吗？这赔200块钱呢，好吧，一共就是3200贯，明天我到你家拿啊！ 不是，我认 你 这。 走了， 喝狠点了这。我是那、 哎、 那是明儿明儿办啊！这 家伙啥字儿啊？这是 列位看官，这件事啊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石崖场。镇上的人呢都怕他，他们也深信，一个村长都敢打自己哥哥都下得了手的人，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？事后他也向人解释，说是李树森踢了他的裆，他呀。疼得实在忍不住才下的手，听的人全吓跑了。大概从那以后，李树林就是个人物了。可以这么说，那夜是他是一战成名。成名后的李树林变得更无赖了，每天在街上窜来窜去，人们老远见了纷纷躲避，也有外乡来赶场不认识李树林的毫无忌讳的从他身旁走过。李树林可不干了，究竟他要怎么办呢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嘿， 哎，呦， 踩我影子了， 嗯， 踩我这影子呀，我这心咯叽叽紧了一下，我这脑袋扔就疼了，我腿肚子咯噔就转到前面了，哎呀，我这胃口吧，那那么难受，你说怎么办吧？ 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呀？ 谁得病了？ 你这 影子是我的，你刚才踩着了，知道吗？疼不疼我说了算，别、 啊、 废话，拿20块钱。 啊，哎呦喂！ 来拿20块钱！ 哎呦天哪！这不会是李树林吧？哎，来，20，20，20， 走吧， 自认倒霉吧，赶紧走。 噔个噔噔个噔个噔，呵。嘿，两天没看见，这儿开个理发店呢。哎，老 刘 啊， 刘， 哎， 什么时候开的？ 老小是， 我在这村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 啊，我初来乍到两三天，今后啊还望您多关照关照。 好好，班长班长啊，甭今后，今儿我就关照关照你。上岁数了哈。 我六十有五了， 生活不易 啊！ 来，给我修修脸，刮刮脸吧啊！ 您看怎么样？ 行，哎，手艺不错啊，手艺不错。为什么把眉毛刮了？ 啊，眉那 眉毛剃喽？ 哪有给人剃眉毛的？ 你人那么啰嗦，让你剃就剃，我能少给钱？ 哎，得嘞，行嘞，您看，好了，您这行吗？ 我眉毛呢？ 这，您不让我剃了吗？ 我让你什么？ 您让我把眉毛剃了啊？ 你过来。 哎， 过来。 哎，您这 我让你把眉毛给我修修，修好看点儿，剃光了，我怎么见人呢？ 不是，那你咋就不认账啊？ 废话，什么叫我不认账？什么叫我不认账？你会剃头吗？你会剃头，我会剃头啊！ 我会。 你会刮脸，我会刮脸啊！ 我会刮呀。 你会刮？你会刮？你这么多年刮过眉毛吗？ 没有。 有这规矩吗？ 没 有。 有 刮眉毛的人吗？有病啊！ 这不是 剃我眉毛赔钱？别废话，50块钱，赶紧拿50块钱。 好呀， 跟你说话呢，跟你说话拿50块钱。 哼。 不自觉我自个儿动手拿了啊，我自个儿动手拿了啊，不就这抽屉吗？不这抽屉里有钱吗？啊，得嘞。 嗯， 你哼个，你哼个什么？你哼个，你喝，哎喝， 我， 哎，老头儿，老头儿，你在我脑袋上干嘛了？ 你照照镜子， 王八。你在我脑门拿刀磕一王八，你哎呵，嘿，行啊，你什么时候磕的？你刚才等我拿一刀在我眼前，你就一晃悠，什么时候磕的？你老小子手够快，你等着，等我晚上再来收拾你啊！你等着的。 哎。到了晚上，李树林果然就纠结了一帮流氓去理发店。理发店的门大打开着，一行人在外等着。李树林一个人先进了屋，然后把门关上了。躲在老远看热闹的人都纷纷的替老头担心，心想这老头啊，惹了李树林可有罪受了。 鲜，多安心变真新鲜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，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新鲜。 海鲜， 你瞧瞧，怎么样？老帮子，王子，人呢？ 过来，还有过来。 谁？那老帮子没事闲着还给人洗澡呢，你们这剃头还敢？ 抬手，抬手，来，对，来，胳膊底下，哎。 不是，这不咱村的傻子吗？给他洗什么澡啊？没事。啊， 瘦猴子，瘦猴子，瘦猴子， 他怎么知道？ 你不认识我了？ 他怎么知道我是瘦猴子 啊？ 谁呀？这是？ 我告诉你啊，早起的事儿，你不今天来找我来了吗？别着急啊，我给孩子洗完澡咱再说，好吗？ 不是您这，哎呦，呵，这 你这傻子，这傻子有日子没洗澡了。你这一搓感甚至还有纹身的，刚才都没看出来。你傻子还纹身，你真有病。你这纹的什么呀？我看看皮皮虾呀、啊、哼，有病吧纹的什么呀？ 你自己看清楚点。 嗯，龙，还知道纹龙。二龙戏珠啊，不是二龙，游龙戏凤。这什么还九个，一二三九龙一凤，九龙一九龙一凤，这是九龙一凤。问您呐，老胖子说话呀，这是九龙一凤啊。 那是我 九龙一凤，不大流氓吗？怎么是傻子呀？我听说过这个。 你说那人他就是我这傻儿子。 什么傻儿子呀？ 我儿子以 前九龙一凤，我们这小流氓都他知道，他都知道我这瘦猴子。那原来我们大哥，我后来有一阵没听消息了，怎么改傻子了？怎么你给弄傻的？ 我给弄傻的？ 谁给弄傻的呀？我劈了他去。 你认识他呀？ 废话，那我们大哥我能不认识？叫我瘦猴子呢吗？ 以前是临安城最大的地痞流氓。 什么叫地痞流氓？我们大哥手。废话， 干了不少坏事。 什么干坏事？就我们 很多人恨他，所以呢就有人向他投了毒。这不吗，毒傻吧，他呀是我儿子。 真 哎， 真是您儿子？ 报应哦，报应啊、 哎、我您看早上起来，我看您的出手可够利落的，感觉您是我们大哥的。哎呦，那我们应该管您叫蒙爹，我们都把兄弟，我们管您叫蒙爹。不是爹，您怎么回事啊？您我看您打手那么利索，您肯定打架特厉害，您都甘心剃头受我们欺负，您干嘛呀？您爹您别这样，那大哥我们当年可尊敬他了。您有什么话您说。我说实在的，门口还好多那个我们兄弟呢，我不让他们进来。有什么话您跟我说行吗？ 你呀、啊、既然认识这九龙一凤，你就明白这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呀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。因果循环的道理你明白吗？你看你最后也变成他这样了好吗？ 我原来看我们这大哥挺威风的，没想到能这样。嗯，看来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哈。 对啊、你要把那些外边那些小流氓们都叫进来吧。 兄弟们， 哎，大哥， 进来， 哥，大哥来了， 打谁呀？大哥， 兄弟，揍， 打的老东西啊！我厉害啊！ 知道咱大哥九龙一凤吗？ 等了，知道那 大哥，那谁不知道？ 大哥这么多年找不着了。 这是咱大哥他爸爸， 这是大哥他爸爸。 问孩儿， 爸爸， 大爷， 哎，爹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叫大爷？我怎么叫爸爸呢？ 蒙爹，咱都叫蒙爹，好吗？ 蒙爹，参见老蒙爹， 您跟我们说说，这，您打算，我们要想小好。这么多年游手好闲，不会干正事儿啊！你干什么事儿行啊？你说， 咱干点什么呀？就咱们干点正事儿，咱们管拐带妇女的了。 这是正事儿吧？这真行。 要不你们就学点手艺吧。 学什么手艺？ 看你们一个个现在这样的品行啊！ 嗯， 我教你们别的。 嗯， 你们也得出去惹祸去。 教什么？ 得了，跟我一块学理发吧。 我们也学理发， 行吗？ 太行了 ！我告诉你，嘿，老蒙爹，这玩意儿的，我打小我爸爸就跟我说，理发馆的技术高，不用剪子，不用刀，一根一根往下薅，薅得满头起大包。 别胡说八道了，别胡说八道。我感觉打今天开始啊，我李树林我就算是洗心革面了。哎，我这真应了那句话了。 叫什么呀？ 我这叫从头做人。 回去吧。从那以后，李树林便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剃头师傅了。

耀眼。 爱你爱我